听录音，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 一，你把行李箱放在哪儿了？ 我把行李箱放在那儿了。 二，你把包放在哪儿了？ 我把包放在教室里了。 三，你把眼镜放在哪儿了？ 我把眼镜放在桌子上了。 四，你把啤酒放在哪儿了？ 我把啤酒放在冰箱里了。 五，你把车停在哪儿了？ 我把车停在车库里了。 六，你把大衣挂在哪儿了？ 我把大衣挂在衣柜里了。 七，你把椅子搬到哪儿了？ 我把椅子搬到花园里了。 八，需要帮忙吗？ 请把门关上。 九，需要帮忙吗？ 请把窗户打开。 十，需要帮忙吗？ 请把菜单拿过来。